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新西兰。新西兰新任的工党政府推出了一个重磅的教育福利，就是从2018年开始呢，将对本国公民以及永久居民实行大学第一年的学费减免政策，同时上调学生每周的生活津贴。而且未来呢，还会逐渐推出更多的学费减免措施，这对于上大学的人来说当然是个好消息了。不过他们满意吗？然后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来关注韩国计划在平昌冬奥会上实现电视信号的超高清转播。什么是超高清呢？好，一块走进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新西兰。在2018年1月开始，新西兰政府终于推出了他们酝酿已久的重磅高等教育第一年免学费计划。2018年新西兰会有8万人因为大学免费政策受益，这对那些高中刚毕业的年轻人，或者过去因为学费问题而推迟进入大学的成年人来说，这可真是个好消息。这也是该国在去年开始执政的工党新政府上任之后呢，兑现的一项教育承诺。好了，节目一开始，我们就首先一起来关注。 这一学费减免政策是新西兰工党在赢得大选开始执政后宣布的。根据这项政策，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此前虽然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所修课程没有超过60学分的新西兰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在2018年入学时可以享受1年的免费教育，而且接受职业培训也可以享受这一学费减免优惠。此外，新西兰政府还承诺将为大学生每周增加50新西兰元的学生津贴，并且恢复研究生的津贴申请资格。在新西兰政府本财政年度的预算中，包括大学免费以及学生贷款和津贴，总预算为3.8亿新西兰元，约合17.5亿元人民币。其实工党政府的目标是最终实现3年免费高等教育或技能培训，预计到2021年，新入学的大学生将可以获得2年学费减免，到2024年实现3年学费减免，整个学费减免计划总成本约为60亿新西兰元。在新西兰上大学，每年的学费大约在2万到4万新西兰元之间，大约相当于9万到18万元人民币之间。新西兰政府的这项政策预计将使8万人受益，其中约有5万人将接受职业培训，其余3万人则将进入大学学习。 2018年新年伊始，新西兰政府针对该国公民以及永久居民推出了新的减免学费的高等教育计划。2018年是接受高等教育第一年学费全免的计划，未来呢还会陆续增加新的减免政策，而同时呢也对大专院校学生的学生津贴每周又上调了50新西兰元。这也意味着做一名学生可以从政府领到的生活津贴呢，从过去的每周177新西兰元涨到227新西兰元。新西兰学生联合会主席乔纳森既表示呢，对于学生们来说真是个大好消息。不过他们又说，虽说津贴增加了，但其实呢还是不够用，因为这些开支大部分都是源于租金在不断的上涨，其次呢才是食物和其他的生活费用。他们希望未来津贴调整到可以让学生呢足以维持生活。乔纳森说，每个星期增加50新西兰元的生活津贴呢，意味着学生们可以更多的来关注学业的成功，不要总是担心经济上如何生存。同时呢，也对那些因为花费太高不能够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新西兰对于本国大学生实行了学费可以贷款的制度，大部分的学生大学毕业的时候呢，都会背负着几万新西兰元的贷款。媒体分析说，这也是目前新西兰的年轻一代人住房拥有率大为降低的主要原因。挣了钱呢，首先得还学生贷款。房价的高企导致了城市租金的上涨，所以增加了50新西兰元呢，可能更多的会用到租金的支出当中。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丹麦。根据联合国2016年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显示呢，丹麦已经连续4年被评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了。固然，丹麦有着童话般的自然美景，但是丹麦毕竟一年中有半年是昼短夜长的严酷的冬季，以及几乎是全球最高的税率，据说呢已经高达 50% 以上了。那为什么坏天气、高税率，丹麦人还有着如此高的幸福感呢？接下来我们就要为您介绍最具有丹麦幸福感的地方，当属这里的屈弗里公园了。屈弗里公园是丹麦哥本哈根著名的游乐园休闲公园，也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游乐园之一。它在2017年4月再次开放，迎接全世界各地的友人。这里环境优雅，特别适合家庭亲子游乐。虽然是严寒的冬季，但是屈弗里公园依然有不少游客。好，我们一块儿走进这里。 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中央火车站对面，占地8万平方米，迄今为止来此参观的人数已达2.75亿人。把屈弗里公园的英文名字倒过来念，就是 I love it， 意为我爱它，富有诗意。公园内设有剧场、电影院、音乐厅，还有各类游艺机的娱乐场所、餐馆等。公园里最有名的当属中央音乐厅旁边的木质过山车，它始建于1914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仍在运行的木质过山车。建成之后，每年接待超过120万游客。2003年，古老的过山车退休，取而代之的是时速80公里的旋转过山车。不过，古老的手动刹车系统依然沿用至今。 这位是 pull this lever towards you, thereby pressing the metal wings, so it's actually the friction that breaks the car. 保持着悠久传统的还有屈弗里仪仗队。屈弗里仪仗队成立于1844年，由89个9到16岁的男孩组成。他们穿着红色制服和白色裤子，最引人注目的是头上的那顶黑色皮帽，看上去和丹麦皇家卫队的服装十分相似。据说这是根据安徒生的童话《坚定的锡兵》中锡兵的形象设计而来。也正是因为这类设计，让屈弗里公园充满了童话而怀旧的色彩。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离开了丹麦，我们再去它的邻国瑞典看一看。北欧几国呢，一直被认为是全球环境保护理念最先进的国家。今年北欧的极寒天气使得当地的天然气供暖压力倍增，而在供暖当中呢，有一部分暖流竟然是来自电脑机房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当电脑过热影响到使用的时候，第一时间您会想到什么呢？给它加个风扇，或是底下加一个冰袋吗？而瑞典人却发现，机房的热能是可以用来作为生活供暖的。在这里有一个云端数据中心，这里的服务器每天会有大量热能产生。如果白白散发实在是太浪费了，可不可以把它并入到城市的供热管道呢？他们真的实现了。好，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试想一下，在网上发邮件或者是网上购物的同时，你的电脑散发出的热量就可以为一个城市供暖。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名为斯德哥尔摩数据公园的供暖项目让这个想象成为了可能。它是由市政府、市供暖和多家机构合作经营的清洁能源项目，通过为企业提供场地和热力网，将他们的废热销售出去盈利。 The heat from the servers is returned to the heat pump. We then rise the temperature to 70 degrees for distribution into the public heat gri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heat pump, the cool side, we get about 79 degrees Celsius in return to cool the data center. 在我周围呢，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电脑云端的真实所在。我们可以看到成千上万个电脑服务器和不停闪烁的信号灯。 那么下一次当您上网在工作或娱乐的时候，也许您的电脑散发出的热量也正在为地球另一端的某一户人家供暖。 到2018年，斯德哥尔摩数据公园生产的热能可以为2500个公寓提供暖气，而到2035年，它将满足斯德哥尔摩整座城市10%的冬季供暖热能需要。斯德哥尔摩是全球知名的数据中心，现在数据中心也成为了城市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The energy mix in Sweden is very green, so it's a sustainable energy mix with very low carbon emissions, and that is also attractive to the data center investors. 刚才的采访者呢，来自于斯德哥尔摩各大的数据中心，他们成立了一个斯德哥尔摩数据公园计划，原理十分的简单，就是把冷水呢注入机房当中，冷却服务器，然后再经过服务器的加热，热水流出，直接通过管道送到工厂，为当地人们供暖所取用。其实这样一种再利用热能的方式呢，在北欧几个国家都已经开始先后推展，除了我们节目里报道的瑞典之外呢，在荷兰也有这样的事情。荷兰一家创新公司就表示呢，现在各个数据中心就使用了过多的电力，排放大量热能二氧化碳，如果未来的话，这个趋势可能会比航空业的排放二氧化碳要更多，如果能够利用这些热能来为家庭供热，将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现在他们已经和42个家庭合作，通过服务器的热能来为他们供应生活热水。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2017年5月，国际电信联盟 ITU 发布了超高清电视标准的建议，将电视屏幕的物理分辨率达到了 4K×2K 及以上电视成为超高清电视。这种超高清电视呢，要比过去人们所熟悉的 1080T 的电视呢，又高清了4倍。中国的广东省在2018年伊始就进行了超高清 4K 电视的启动试播。放眼全球，韩国也首次在无线电视台运用了超高清的电视服务，他们也希望能够在2021年前将超高清电视信号覆盖韩国全境。那么超高清电视播出的来到会给全球的电视视频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呢？好了，我们就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韩国国际广播电台对此的介绍。 超高清电视的时代已经来临，韩国本土主要的广播公司开始进行超高清电视信号传输。那么韩国推出超高清电视服务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我们邀请到了韩国延世大学信息产业工学的朴熙准教授，与他共同聊一聊以上的话题。首先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超高清电视信号是什么，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高清电视信号有什么不同。 지상파 UHD 방송은요국내에서2001년 地面超高清电视信号是一种全新的电视信号服务，2001年曾第一次推出数字电视信号。16年后的今天，超高清电视信号应运而生，而它的最大区别在于分辨率，因为超高清电视信号显示的分辨率是目前高清电视信号的4倍。如果高清电视信号能够显示1700万种不同的颜色，那么超高清电视信号可以显示多达10亿种不同的颜色，所以区别很大。此外，声音的音质也大不相同，当前的高清传输为 5.1 环绕立体声，而超高清传输支持 10.2 环绕声，提供更全面的三维立体声。另一个特点是观众可以通过将电视连接到互联网来体验各种基于 IP 的服务和紧急警告服务。 재난정보등다양한양방향서비스가가능하게된다는것이또다른특징이겠고요。 韩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始推广地面超高清电视信号的国家，这可以反映出韩国在电信行业的技术实力，并最终进入全球超高清电视信号市场。随着地面超高清电视信号的分阶段扩张，韩国的超高清电视内容、设备和管理很有可能成为全球标准。我们希望看到超高清电视相关行业能够产生一系列效应。 韩国政府和三大广播公司在首尔地区、仁川和庆州等地推出了超高清电视信号业务，将在其他主要地区推广超高清电视信号服务，同时将在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上使用超高清电视信号，在釜山和江原道也将开展此项业务。2020年至2021年期间，韩国全国都将进入超高清电视时代。超高清电视信号是一种全新的电视服务，通过将电视与电信技术相结合的方式，使电视能够像手机或 PC 那样提供双面服务。超高清电视信号正在将电视转化为可以体验的媒介，而不仅仅是一种观看的媒介。它不仅为电视从业者提供大量的机会，而且为门户网站、IPTV 公司、电子制造商以及电信行业从业者提供无限的机会。由于韩国是第一个推广这种服务的国家，韩国将抓住机遇，率先推动全球市场。韩国也拥有高端技术，有望成为超高清电视时代的领导者。 韩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已经率先推动了超高清电视信号的商业化。超高清电视信号相关技术可以分为图像压缩技术和图像传输技术。韩国研究人员和相关公司分别是两个领域的领导者。在过去十年间，与超高清电视相关的专利，韩国占 88%。韩国在这一领域占主导地位。韩国国内申请人中有 80% 来自相关公司的研究机构。韩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在韩国成为第一个推广地面超高清电视信号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韩国的主要电视机构、制造商和研究机构使用本土技术，在世界上首次推出地面超高清电视信号业务，实现这项技术的商业化。这项技术一经推出就得到了世界各地的广泛关注。巴西正在准备推广超高清电视信号，并希望得到韩国 KBS 电视台的支持。而欧洲卫星运营商表示希望购买超高清电视相关内容。然而超高清电视的未来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UHD 방송을수도권지역에서시작은했지만아직좀갈길은멀어보입니다기본적으로요실감 超高清电视信号始于首尔地区，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了充分享受超高清电视内容，用户必须要有直接的地面传输。然而韩国直接的地面传输率很低。根据韩国信息社会发展研究所关于2016年广播通信趋势的报告，在受访的4388户家庭中，只有 5% 的用户呢使用这种传输。此外，即使部分家庭有直接的地面传输，他们也必须拥有一台超高清晰电视。然而只有 2.5% 的家庭拥有这样的电视机。目前韩国法律规定，超高清电视内容必须由广播电视公司利用自有资金生产。换句话说，由于预算的限制，广播电视机构难以制作出真正可以被观众享用的超高清电视内容。 虽然超高清电视时代已经开始，但硬件环境还没有做好万全准备。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超高清电视和直接地面信号传输。此外，不断增加超高清电视内容也是一个挑战。在韩国主要的本土广播电视公司创作的内容中，超高清电视内容仅占 5%。 广播电视公司正在努力增加各种类型的内容，但由于预算限制，很多工作推进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对于超高清电视的未来发展，政府的政策支持非常关键。 UHD TV는 앞으로 이제 대세인 것 같고요 그렇지만 앞서 말씀 超高清电视未来必将成为主流，然而在完全商业化之前，它还面临一些挑战。首先，必须创建各种超高清电视内容。同时，为了推动相关行业的发展，政府必须出台多种政策支持。韩国超高清电视的价格非常昂贵，只有高收入家庭才能买得起。为了推广这个市场，政府必须为相关行业提供补贴或提供其他类型的支持，让更多的观众能够通过超高清电视享受到高分辨率的电视内容。 정부의 어떤 관련 산업의 지능 정책이 필요해 보입니다. 韩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推出地面超高清电视信号的国家，开启了广播电视历史的新篇章。如果超高清服务能够得到具体的政策支持，再加上企业的积极参与和观众的认可，那么超高清电视将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加边境。自从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呢，美加两国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起来。先是有贸易争端，近来呢，边境也是动作频频。据报道，美国边境与签证当局最近开始加紧对与加拿大边境有关的监控，他们密切关注两国边境的往来人员，严防恐怖分子或是一些其他目的者。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的介绍。 Americans call it Operation Northern Watch, the aim to root out visa fraud, human smuggling, and terror threats at the U.S.-Canada border. According to a State Department report, 2,400 visas have been revoked since January. The travel documents were issued by U.S. diplomatic posts abroad.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阿里森·克劳福德报道，美国边境和签证监管当局近年来开始加紧对于加拿大边境有关的监控。从2015年1月份开始实行了名为关注北方行动。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字，美国当局已经吊销了2400人在美国的签证。这些签证是由美国在世界许多国家85个城市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发放的。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是准备经过美国前往加拿大申请难民身份的人。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显示，这些被吊销在美国签证的外国人中，有些人涉嫌与恐怖集团有关系，有些人涉嫌在申请赴美签证时弄虚作假，有些人涉嫌卷入人口走私偷渡活动。虽然这些持有效签证入境美国的人，有些人在美国有犯罪行为，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进入美国的目的是前往加拿大申请难民身份。在回答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问题时，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服务局官员通过电子邮件表示，出于保密的原因，美国外交安全服务局不能透露准备前往加拿大申请难民的人与哪些外国恐怖组织有关，也不能透露被吊销签证的人中有多少人准备前往加拿大申请难民。美国国务院外交服务局指出，虽然美国当局对申请赴美签证的外国人有一整套严密的审查制度，但有时会有人用虚假信息蒙混过关，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加拿大联邦公共安全事务部长格戴尔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说，加拿大当局发现从若干国家获得赴美签证的外国人中，有不少进入美国后把美国作为跳板北上非法越境进入加拿大申请难民。格戴尔说，加拿大已经与美国有关当局就此进行了沟通，希望美国方面顺藤摸瓜，找到在某些国家的美国使领馆签证发放方面的漏洞，双方合作解决大量非法越境者从美国进入加拿大申请难民的问题。 You're aware that by crossing here, you're committing an illegal act. Yes, yes. Are you sure that you want the beginning of your life in Canada to start with an illegal act? Yes. Future in Canada. Yes. That's why I'm here. But you can start that same future in Canada. I want one more. Why? Because I want to go to Canada. 有段时间，每天有几百名非法越境者进入加拿大魁北克省。这些难民申请者虽然主要是来自海地，但也有不少来自非洲国家。 Are you planning to claim refugee status in Canada? Yes. Refugee? Yes, please. Yes. Where are we coming from? Which country? Sorry? Which country? Nigeria. Okay. Are you aware that should your refugee class status be refused through Immigration Canada, you will be returned not to the United States? 加拿大国家安全方面的专家勒普雷特指出， 911之后，美国安全当局一直担心恐怖分子会利用加美之间漫长的边境进入美国，从事恐怖袭击活动。 They provide advice to other people back in whatever the country of origin is in terms of go to the U.S. embassy and make these types of statements and you'll get a visa and then we'll ferry up to Canada. 而加拿大当局一方面担心恐怖分子进入加拿大后会在加拿大或美国从事恐袭和破坏活动，另一方面担心大量非法越境者进入加拿大给加拿大移民系统和社会福利系统带来沉重负担。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环球三十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见。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用声音致敬经典，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及北京电台听见经典2018大型诵读活动首场演出，1月31日保利剧院由心发声。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和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玲、陶虹、吴清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